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9月22号有两位寿星。Hello, 玛丽马克，我们是平安小组，哦，就是他们组员的生日。他说每天呢都会收听你们的节目，谢天很喜欢你们，希望可以用老鹰的声音祝福谢天生日快乐。 谢天是谁？ 谢天是他的平安小组组员。跟老鹰有关的，马克玛丽，我是淡水的鸡排店老板娘晴天。老板娘，922是我37岁的生日，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我支持的偶像毕书尽海外宣传一切顺利。哇哦！还有 Andrew， 我都忘记前身的英文名字叫 Andrew。 我只想到 Andrew 敲，赶快跑，赶快跑！你知道我会饶舌吗？听我的饶舌多可怕！ 我也忘了他是 Andrew 哎、欸。 啊 ，Maggi 弟弟是 Andrew 啊。 我忘了，是不是因为你重新访问 Maggi 弟弟，所以印象深刻？ 不是啊，我一直没有，这首歌不就是 Andrew 敲吗？ 嗯 ，Andrew 陈世安的新专辑快快发行，我想要听他们合唱的《势在必行》，希望我们南艺轩、北晴天两人应援小组可以有机会大合体，为两位偶像应援加油。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追星之路 RP 大爆发。什么是 RP 啊 ？RP 是什么？我知道 HP 是血量。 还有一个 P， 还有另外一个 P 啊。 MP 是魔法量。 我以为你要说魔幻力。 是啊 ，Magic Power 啊，魔幻力、魔法量啊。 哦，所以那 MP 真的就是那个，就、 啊、 通常那个是蓝色的 bar， 血是红色的 bar。 对。 嗯，然后蓝色积满就可以弄出一些特殊的技能。 是。 嗯哼，然后谢谢马克玛丽。好的，老板娘晴天，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的偶像能够一切顺利喽。 大合体位。 哈， 你知道听广播，因为我因为真的认真在听广播的话，就是你知道大合体位。 大合体位什么？ 你刚刚说的啊。 我刚讲大合 什么什么大合体位什么什么什么。 哦、oh。 就是日本人的体位，大合体位。 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tonight? We will love long, long tim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 作品。 眺めているこの時に幸せが溢れ出す甘えとか弱さじゃない、ただ君を愛してる、心からそう思う。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史无前例双舞台竞演，马卡、灭火器、光引擎、王洪恩、倪先生、宇宙人、董事长、马修连恩、韦礼安等36组乐团一起疯摇滚。10月1号、2号就在桃园展演中心，快上网搜寻2016桃园疯摇滚。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诶。现在姐姐知道了，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诶。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好的，来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今天青春点点有大来宾，特别来宾。其实在刚开始之前，我们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搜寻我自己的记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有访问过他们。 因为他在今天之前都非常确定他见过你们，而且对你们好像就是很了解这个感觉。 然后可是就是刚刚在外面打招呼的时候，一进电台打招呼的时候，就他们抬头一看，欸，面好深哦，就你们是谁这样子。然后刚刚就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在想说你们到底有没有来过。那灭火器的团员他们觉得没有，他们非常确定没有来过。我现在也非常确定你们好像应该没有来过，让我们掌声欢迎灭火器。 Hello， 大家好。 灭火器要那个跟偶像团体一样各自介绍吗？ 好啊， 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灭火器。 我是主唱大正。 我是吉他手宇晨。 我是鼓手无敌。 我是贝斯手皮皮。 哎，还要跟无敌说生日快乐，对不对？ 谢谢。 过了， 昨天。 对对对对， 刚过。 那因为为什么会看到无敌生日快乐？是因为看到陈金峰祝你生日快乐， 对， 令所有男人都羡慕， 炫耀文了， 太炫耀了。是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我内部的暗装啊。 然后就是趁那个时候是什么？金峰哥在运动的时候嘛，看起来好像是 他在治疗。 哦。然后逼他讲一下，欸，无敌生日快乐。 对，而且在录的时候，峰哥本来已经想好一大串， 嗯嗯嗯， 他要讲的话， 嗯， 结果镜头一开录，他就只讲出那句话了。对，这就是峰哥 style， 对， 还是词穷了。 好，这现在呢，其实灭火器今天会来到青春点点，其实因为就是跟陈金峰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一开始我们先把就是今天为什么灭火器会来讲一讲好了，为什么今天灭火器会来到青春点点呢？ 因为我们11月5号要在桃园国际棒球场办演唱会。 嗯 嗯， 11月5号。 对。 然后我今天看到那个无敌的就是峰哥生日留言下面，你们就有小编 PO 嘛，就说这一场是已经 sold out 吗？ 还没 、嗯，就还买得到。 还买得到。 好好。 对。 不然我就想说今天你们来是。 买不到，来这边是讲心酸。 对，就是来讲心酸。就你们白来一趟，然后听众听的也是心酸，也是买不到。好，但是买得到。 买得到，绝对买得到。 好，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就是在那个你 最。添加 Fummy Pop。 对，你最喜欢的便利商店。都是你家的这样子，然后就可以买到了。11月5号在棒球场， 对，桃园国际棒球场。 所以同时也要 祈求不要下雨，对不对？ 对， 当然 对。 好， 但我们算是晴南派的啦，我们表演很少遇到下雨 哦， 真的。 好， 这很难说， 是真的蛮少遇到下雨的。 敲一下，敲一下， 敲一下， 对，要有信心啊。 那我想要知道啊，就是这一次灭火器其实办这个演唱会，然后前几天应该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因为金峰哥退休嘛， 对，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棒球迷在 Facebook 上面转你们的歌，因为你们就有为他写了这首歌。 对， 这个契机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写歌本来就会把很多我们在乎或我们有感觉的事情当成创作题材。嗯，那是今年初陈大哥宣布要退休的时候，其实蛮难过的，但是我们跟球团蛮好的，所以球团里面的朋友就说，诶，你们去年写的 Super Monkey， 那今年陈大哥退休，你是不是在写一首歌，好，来向他致敬这样。那我也不晓得是他提了我才决定要写，还是说我本来就想要写。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心上这样子，那从年初一直想想想，可是毕竟陈大哥他的地位是这么崇高嘛，那要写一首神的歌真的不容易。对， 所以那个时候，那好，当你决定要开始写的时候，这一首歌有花什么样的困难的方式完成吗？就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没有，就迟迟无法下笔啊。 那最后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你还记得吗？ 其实大概我本来是想说，如果写不出来就不要发表了，就跟球团的朋友说声抱歉，因为写不出来硬写对峰哥是不尊重。对，那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很久，我每天都会想到陈金峰的歌还没写，每天都会想到，那也是无时无刻都在想该怎么下笔这样。那直到有一天呢，我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就有一段旋律跑进来了，就是这个副歌，我们会一直一直记得你曾站在前方这样子。 我突然很好奇，每次人家都说有一段旋律突然进来了，那是一个 什么 样的感觉？ 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 对啊，像中邪那样吗？ 不是啦，其实还蛮平淡的， 就跟你想到事情一样，有些事情突然想到了， 就灯泡亮了。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好想吃水煎包，就这种感觉。 哦， 就一个突然你没来由这样， 浮现水煎包的突然， 我现在要去买水煎包， 很自然的。 对， 还是会不会就是像那个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些广告歌的旋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你整天就一直重复那个， 对对对， 很烦，然后赶不走那种感觉。 对，没错。 明白了 。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句，而且它是词跟曲一起出来 哦， 所以就一句而已啦。那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就是陈金峰的歌，应该就是这一首了。这样，然后就开始沿着这个脉络下去发想。这样，他一直是站在前面的人嘛。对，那就把他的生平一些重要事迹跟球迷对他的感觉，然后铺陈一下就完成这个创作这样。对， 所以就是跟球队里面的就是有力人士，就是可以祝无敌生日快乐那个有力人士吗？ 对，他是一个关键人物 ，key man， 对 ，key man， 对对对。 好，所以就是之前做了帮拉米狗桃园做了歌，然后这一次呢也帮陈金峰做了歌。那其实灭火器从一开始成立以来啊，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经历过了一些大事件，然后把你们一直推到好高好高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本来就想要问说，因为我本来那个预期是觉得我们一二年见过，所以我本来想要讲的是一二年的时候你们，然后现在回头看，然后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什么，然后但是现在看面那么深，我就是问题问不出来。 我们可以假装 对对对，就是见过面， 我们假装见过， 我们可以画一下家常，画一下 当对，就是回头去看灭火器从一开始，然后经过了包括那个大肠化运动、太阳化运动，然后到譬如说现在的陈金峰，你们都一直有抓到时代的某一个很关键，像大正你刚刚讲说，其实就是那是你关心的事情嘛。 对。 那现在回头去看，有觉得有什么感觉是不一样的吗？就是现在的灭火器跟以前一开始成立的时候，你们有想过灭火器未来会变什么样子吗？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超越自己想象的事情。对，就是一开始组团的时候就喜欢 喜欢玩团，就像很多学生一样嘛， 嗯， 喜欢大家团员聚在一起啊，然后讲一些无聊垃圾话啊，然后玩玩乐器，唱唱歌嘛， 嗯， 然后就会想表演，想表演就想说去音乐季这样， 嗯， 其实一开始的梦想都很小啦，可是就是因为一直往前走吧，就以前会想到 live house 唱歌，然后唱一唱，诶，会想挑战音乐季， 嗯， 那就很努力的一个一个目标都达成这样子， 嗯， 所以到这几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给自己新的挑战才会有前进的方向， 嗯， 不然的话其实讲一句比较幸运的话，是我们很早很早就已经 完成梦想， 完成很多想都不敢想的梦想， 嗯， 对。 好，所以一开始喜欢音乐就聚在一起，然后这个梦想之一，这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做到，就聚在一起打屁嘛。然后聚在一起玩音乐，这个比较难一点的。玩音乐开始有表演机会，然后开始上音乐季，然后这边可能很多人就停在这边，觉得好，我做完了，然后我可以回到我的正常生活，可能就是去上班啊，去赚钱怎么之类的。好，但是你们有一个新的，就那个坎已经过了，然后我想已经过很久了吧，对不对？ 嗯， 就是确定说我的未来都要走音乐路。那当初在跨过这个坎的时候，有任何的不舒适吗？或者 其实很多啦，那个坎大概是齁，大概是06年左右是第一个坎，那时候几乎台湾很多重要的音乐季我们都唱过了， 嗯， 那个就大概像我刚讲的，就是很多梦想都完成了，接下来的事情都是很难的， 嗯， 所以当然那个时候也遇到家里的反对啊，然后对于人生规划的一些现实因素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要把陈军那五六年的所有的创作整理成一张专辑。 嗯， 那我们当时，但是我们乐团第一个比较明确的挑战， 嗯嗯嗯， 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录了专辑以后，其实这件事情蛮关键的。录了专辑以后要发专辑，我们要开始学习经营乐团。 嗯， 然后当然。你进了录音室发行录音室作品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又有很多新的学习这样子，那就也是因为我们倔强啦，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即便有点辛苦，可是我们都还是试图找到任何方法去跨越这样子，对。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譬如说各大音乐季已经征战过了，站上过那个舞台了，但跟真正发专辑的乐团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嘛，也就是下面的人听你们唱歌，一开始想必应该不是有多少嘛，对不对？ 嗯，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些年来我们跟着整个独立音乐环境一起在学习跟成长， 嗯， 对。那在那个时候很多的音乐节我们都征服过了，可是那个毕竟还是那个时候的规模是更小众更小众的，所以等于是跟整个大环境一起成长啦，应该是这样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啊，那大家常在讲比较现实面的，就是市场这样子，对。那我们也一直在想说怎么样让这样子比较具有独立思考的音乐跟原创的创作，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独立乐团他的歌是很值得品味的，那怎么样让这些作品可以有更多管道被听到，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很长时间都琢磨在这一些事情的想法上这样。 好，就是刚刚那个大正在讲这一段就是很深沉的话的时候，团员们就纷纷的，就是你知道肢体动了一下动了一下，就我觉得需要那个团员来分享一下，就是灭火器从你们加入然后到现在，就是回头看，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就是在当访问者的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很好发挥吧，但是当被访者的时候，就是我换位思考一下，我会觉得靠，这超难的，就是要问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试图挤出几个答案出来吧，就回头看这一切，我觉得什么让你觉得最想分享的东西吗？除了大正之外。 哇靠，这真的很难耶，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多事情。 嗯， 对。可是就是 因为我觉得你要跟听众讲你是谁。 我是皮皮。大家好。其实是还蛮自然的啦，我觉得这一切是 因为可能外界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想到这时候要做什么？ 啊、 这时候要做什么？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想说，啊，不然我们就做这件事情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 嗯， 所以没有想太多，那还蛮自然的。嗯， 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过譬如说意见不一的时候吗？四个人 一定会有吧，多多少少，光是做专辑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嗯， 可是还好，我觉得我们都还蛮，大家都会沟通吧，会拿出来讲，不会有人说什么私底下不爽，就要绕跑之类的。嗯、对、嗯、对，还好。 有过，好，好，所以 不是我吧？ 不是 啊。那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就是一个成功的乐团要持续的一直走下去，就是里面一定需要一位独裁者。所以就是这里面，就是你们觉得你们乐团里面有这样的角色吗？就会觉得。其实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我要决定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其他人就 follow me 就好，这样子。 我们其实还蛮爱讨论的。 嗯， 我觉得应该你刚说的那句话应该不是正确的， 不适用在灭火器身上，也不适用在很多的乐团身上。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独裁者这种东西的话，它呈现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只是一个面向而已。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团的优点是我们很喜欢讨论，然后。大家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会去综合， 嗯， 然后得到那个答案才是四个人的答案，我们才会去做四个人想做的事情。 嗯嗯嗯， 对。 所以如果就是假设今天就只有，比如说好，假设今天就是无敌觉得说，哦，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想做， 嗯， 然后可是其他几个人就是，哦，不用吧，干嘛这样子什么，所以这个就会被戳掉了，就 不会啊，他要想办法说服大家，因为、 啊、但是。最后重点是一个共识觉，就是要大家都被说服，大家都觉得可以做才要去。 对、对，可是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嗯，好，那无敌加入灭火器这一路来， 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做出新专辑， 嗯， 那个专辑才会把这个乐团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往往我都是聚焦在新专辑上面。 嗯， 对。当然做新专辑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 嗯， 从大正写歌开始就是痛苦，然后到我们开始编曲就是雨神痛苦，然后再开始录音就换我痛苦， 嗯， 然后就痛苦了一轮，然后再飞到日本把混音确定， 嗯， 把母带确定， 吃拉面， 这整个过程就是每一张专辑的灵魂。 嗯， 对，那你在不同的时间点做出来的专辑，那他一定会带领到某个新的地方。 嗯， 对，这就是我加入从再会青春到这张 Reborn， 他们确实都带我们到不一样的程度了。 嗯嗯， 对对对， 嗯嗯 嗯， 嗯，好哦。 那个痛苦有曾经把人逼到绝境里吗？ 怎样才叫绝境啊？ 大正就被逼到石原岛了。 就可能真的是愤怒到就捶墙啊，或者什么，就是很戏剧性的那一种，就是。 我说你说你要讲的是崩溃吗？ 崩溃、 啊、 他还蛮 崩溃， 他还蛮会的。 所以其实很常崩溃。 嗯，频繁的话一个礼拜 一 次、 啊。一个礼拜一次也太长了。 要不然的话就是两个月一次。其实要创作期真的要崩溃太容易了。 第三章最崩溃，第四章、 哦、第三章很崩溃。 因为刚刚听起来你们是分段崩溃，那其中一个人在他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其他人是必须要去， 不要去吵他就对了。 就是。 其实我们创作期不太会遇到， 对， 嗯，不太会一起工作， 嗯， 大家都分开做， 蛮特别的， 因为大家的工作习性不一样，然后你那样硬性规定，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直到做好了以后，你的创作做完以后，你再丢给他们说，哎、欸，来练团喽。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到新专辑录完以前是都不 都没练过团， 没有练过团。 嗯， 对。 What？ 对，开始巡回之后，之前才会开始， 就是 场次 发片前嘛，发片前。 对对对，我想重新理清一下整个创作过程。好，现在大正做完一首歌。就做完一首歌， 哦、 然后就开始 讲 SOP 好了。 好 SOP。 我们写一首歌是这样子，我先写词曲。 嘿， 我最理想是词跟曲我都确定了，再丢给编曲，因为词会影响到编曲的画面感。 对， 嗯， 所以这很重要。 那 通常都没有。 对，但是通常都是词没有，但是会有几个关键词， 会大概念、啊。 我会跟他说、 啊、 这个是什么？这比如说基隆路，这是一个塞车很烦的， 对对 你要有、啊、你要我词会往这个方向写。那现在旋律给你了，吉他给你了，那你把整个编曲弄出来，就是一个塞车啦、迷惘的感觉这样子。那就他 就 是雨辰就开始弄， 好， 他弄完以后有一个 demo， 大概的方向就曲风，然后再丢给吴迪。 这个时候迪迪在干嘛？ 入股。 因为我有那时候也是参与， 他会同步丢 给我们。 对， 但我丢出去就换他们 兩個，就我们两个， 然后我再编自己的东西，然后他就继续写他的， 然后我就继续写我的 写歌词 这样子。 对， 哦， 对。那就是弄完都编完以后，在电脑上大家都录过了， 嗯， 然后互相检查说，哦，你弹这个跟我的音是合的， 嗯， 然后那 节奏 也都合了， 会不会打到 我歌词再唱进去？歌词唱进去有没有 问题？ 什么措辞要修？好，那有没有合到？对，那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进录音室正式录， 然后就他先 鼓先来。 所以进录音室之前，其实你们没有全部就一起弹过， 没有， 这个好特别哦。 而且我觉得我们更酷的，其实我们录完音也没有马上练团， 嗯， 都没有，完全没有， 就是在家自己练，然后确定。 可是你不会很急着想要说一起感觉怎么样吗？ 会啊，很好玩啊。可是其实我觉得一气呵成比较好玩， 嗯嗯， 就 嗯 很多我这没有别的意思啊，很多。很多人很喜欢练团， 或是撞、嗯、或那些东西、嗯、或者编曲是撞出来的， 他们喜欢用卷的， 对，用卷的另当别论，可是有很多人他花太多时间练团，那所谓花太多时间练团，就是说你把平常该练习该准备的东西带到练团室， 是， 那其实这是对我们来说 是不对的，就是不好的。 我们生活已经 很早就建立起来， 蛮早的，从第二张专辑就开始，所以这样真的是蛮，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说，你都很确定，而且你录音都磨过了， 嗯， 你已经都练好了，然后到录音结束以后，发行前总会有一个空档 啊，嗯嗯， 对不对？就是比如说等压片、等印刷啊， 嗯， 那个时候大家练好了，进练团是狂练。练到超准， 嗯嗯 嗯， 然后你开始巡回以战养战，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嗯， 哈，所以 科学录音法， 对啊，我们蛮科学的， 对，但是这会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这样很奇妙，就是一般的那个录音室专辑，可能是已经比如千锤百炼，然后大家已经合在一起合了很久以后练出来，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录音室专辑应该就是一个，相较于现场，它是一个精准、非常非常精准、精准的东西。但如果这样子用这样的 SOP 的话，你们有没有发生过？其实，在事后疯狂练团的时候，会发现，哎，其实我当初好像那样弹会更好，或是那样弹会更好。 哦，其实这种东西哈，没有办法含扣的， 嗯， 因为你一辈子改不完， 对，你出来就出来了。 嗯， 所以就是，就算你觉得哦，好像这个更有感觉，那就是现场来听吧。 这种我通常都是现场才来 的，那就现场一些细微、很细微的不一样，这样子、 啊。 大方向其实不太会懂。 我们这种方式也算是，其实比传统的方式更更有办法去检视啦。 对， 比如说我们在编曲阶段，他一个 solo， 嗯， 可能他就弹三四个版本， 嗯嗯， 然后大家可以不断讨论。可是你如果只是在练团式的话，那你是一个当下很直觉的， 嗯， 啊，我这次的 solo 比较好，那我就确定这样子， 嗯， 但你没有办法同时比较这次跟上次， 哦， 而且有可能忘记上一次弹什么， 对， 嗯嗯 对， 嗯嗯。这真的好酷哦！ 是要提供给现在就是开始要玩团孩子一个新的方向，你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脑中你在做这件事情，你要有之后的画面啊， 嗯， 就是例如说我们没有去练团式，可是我们大概想到这个东西现场它发声音出来的 会是什么样子， 你都要先预设好，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嗯， 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就确立了。那第一章的时候这样，哦，第一章是就是集合起来的嘛，对不对？ 对， 所以 因为第一章创作的时间拉比较长， 嗯， 从2000年组团开始累积的歌，累积到06年嘛， 嗯， 那有6年的时间，很多不同的状态， 嗯， 对。 这一段的分享是不是让你确定你没有仿过灭火器？ 非常确定， 超级 确定， 这个忘不了， 这个忘不对，对对对 对， 而且我们也没有在节目上 对 讲 过，像 我 没有 的创作了， 没有问我们这种问题， 没有清楚讲过。 你是不是对玩团有兴趣？ 我一直都对音乐非常有兴趣。 他就会在那个乐团找到一个属于他的位置，有个空缺，他就要进去。 好的，今天。 灭火器很开心来到青春点点点。那他们11月5号星期六的晚上7点钟呢，会在棒球场开唱，桃园国际棒球场开唱。现在呢已经开始在便利商店售票了，你可以去 Famiport 买票。那灭火器的万人演唱会，希望那一天陈金峰的退那要叫什么退役演唱会嘛？不是演唱会，退役比赛， 隐退赛 呢，就是创下了中华职棒的那个平日的进场观赛人数的记录。 对， 那灭火器的这个万人演唱会，当天的桃园国际棒球场也是20,000可以全部卖满吗？还是因为有些什么视野限制？ 对，有视野限制，我们总共是10,000张门票， 就刚好10,000人演唱会。 对，然后其实比较特别是，这真的是我们很大的梦想，在棒球场开演唱会，在我们最喜欢的场域。那这也是台湾第一次有乐团在棒球场开演唱会。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灭火器来跟我们讲讲，就是关于这一次的万人演唱会，在桃园国际棒球场11月5号的晚上7点钟。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劲歌金曲。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 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side. 回味四年 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 Who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你还愿意爱我吗？ 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 泡耳音乐，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在现场的是灭火器。 嗨 嗨，大家好。 嗨， 好的，灭火器呢，他们在11月5号的时候要办一个棒球场的演唱会。好，我刚才知道说就是你们也要去天母棒球场，不过这是商演活动哦。 没有，就是出席一个今天Nike 有办那个一个 Nike Runs Club， 就是路跑的俱乐部这样子，那他都会有一些课程。那今天因为遇到那个陈金峰大哥隐退嘛，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分享一些跟陈大哥有关的 所以你们现在变成跟陈金峰有关的乐团，这样 没有啦， 好酷哦， 神明代言人， 真的哎， 就朋友而已，没什么， 偶尔会一起吃饭而已。哎呦，炫耀文 真的好令人生气，这样子， 平常心，平常心。 刚刚上一段有讲到的，就是要去棒球场，然后开唱，然后10,000人，这是一个灭火器的梦想。那大正其实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当梦想已经就是做到，譬如说已经全台湾各大的那个音乐季，好，我都上台过，我都表演过了，然后之后出了专辑，这是一个挑战，也做到了。那刚刚吴迪也有说，其实每一张专辑每一个作品都会带你去更高跟更意想不到的地方。 是， 那所以我就想要知道说，好，现在接着下来我已经知道你们最新的这个梦想也即将要达成，就是11月5号这一场这个桃园国际棒球场的灭火器万人演唱会之后呢，个人说说好了，个人说说 之后啊， 对啊，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跟目标？是因为刚刚大正有说到说，当那个音乐季都唱完了之后，你就觉得好，这边都做完了，那接下来梦想就都是男的了。那时候你说都是男的，但是男的你们也就砍就啦，也就一个一个解决掉这样子。 就是因为下每一个新的任务都是难的，新的挑战都是难的，所以那个过程就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养分吧，应该这样讲。所以这真的是没有一天是轻松的。那 On Friday 做完的话，明年我的想法是，因为像我们今年也完成另外一个很大梦想，是在日本发行我们的专辑，是在日本的音乐圈正式的做发行这样。那来来回回的工作经验也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然后也觉得也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音乐是可以跨越语言的。那明年就有更多海外的演出在洽谈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正在挑歌，明年要做一张精选集，然后再加几首新歌。那我们要带着这张作品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朋友可以透过这张作品认识我们这样子，然后看到我们的演出。 全世界就不只是日本，对不对？ 对，不只是日本。那现在就是美国也在谈，东南亚也在谈这样子。 到日本你们也是讲说我们是灭火器吗？是灭火器或者个 Fire Extinguisher 什么之类的？ 会有这种吗？ 对 ，Fire Extinguisher。 大家一定 好，所以明年是什么灭火器世界元年， 国际年呢？ 对，国际元年，对，第一年 宇宙巡回啊， 跨出台湾，然后 我觉得这样这个动作就是说一个学习啊，就是说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值得学习的新的可以擦出火花的艺人，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认识朋友啊，然后学习新的东西，那会成为下一张新专辑的养分。 那其他呢？宇辰呢？吴迪呢？皮皮呢？ 我觉得一个11月5号对我来说，其实它算是个梦想，可是它背后涵盖的意义实在是太大。所以并不是说办完了这个活动之后就代表完成了一个梦想。对，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对于这场活动加注了很多希望在里面，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办活动。我们有想到关于回馈这件事情，就是回馈于环境跟乐团。对，然后 回馈环境跟乐团，就是我需要那个你阐明一下，就是你们背后投注了更多的心力，可能要跟听众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很，例如说乐团好了，他其实会很害怕办活动，办大型活动这样。因为简单来说，可能是独立音乐市场不够嘛。 是， 对。那独立音乐市场要怎么让它提升？就是你听众要变多。对。然后如果你单就一直办那种一两千人的话，其实都只是在同温层里面这样跑而已。那也不叫取暖，可能就是你的范围是没有办法扩张的。然后你范围没有办法扩张，就代表你的音乐或者是独立音乐 就会一直在那个地方， 它就只会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们因此才会想要把我们的演唱会的人数扩到一个10,000人，这其实还蛮恐怖的。到现在想起来我们还是会脚有点抖这样。对，因为我们只是想要让更多人更多民众不知道音乐独立音乐，然后可以来参加这样。 那这要补充， 我补充一下，宇辰讲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真的很在意的一个观点。那 其实说真的，举办一万人的演唱会，那个压力之大，不是一般的人会轻易想要挑战的。 嗯， 那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数据，就一般来说，台湾的大型音乐季售出的门票大概是很好的票房，大概是在8000张左右。 哦，是哦。 所以其实其实那个 base 它是本身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是觉得我们也有点心急，因为台湾有好多很棒的乐团，因为现实的环境，所以很多很好的 idea 不敢去实践。 嗯， 所以我们很心急的是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团结起来，然后不要害羞，把自己很好的创作介绍给更多人。 嗯， 那这次其实我们的票房以开卖到现在，我觉得非常好。 嗯嗯， 就是基本上该买的真的都买了。 嗯嗯， 那这个挑战很有意义，就是说不是说大家该买的买完了就没有位置就进不来了。 嗯， 我们大概还有一些空间是可以让你邀请更多你想要把这样的音乐推荐给他的朋友。 嗯，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卖完是迟早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就会很希望喜欢我们音乐的朋友可以多多的去找朋友一起来。 嗯， 然后去听听看这些你平常可能比较少在电视上听到的歌。 嗯嗯，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力量， 是有灵魂的。 对，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力量存在。 是。那无敌呢，对于就是未来还有什么很想要做的梦想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巡回，不断的演唱。 嗯， 因为假如说做专辑是做音乐这件事的痛苦的面向的话，那现场演出就是快乐的 面 向。 是真 的。 嗯， 对。所以那当然因为台湾市场是固定的，就是偏小的。嗯，所以台湾的音乐人啊，乐团一定要想办法找出自己串联市场的一个套路。 嗯嗯嗯， 那这就是我们明年的年度计划。 嗯嗯，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走出台湾。当然日本我们已经 去过了。 对。 嗯， 那我们想办法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对，整个串联起来，然后甚至到美洲。 嗯， 对， 到美国。 对对对。 OK。 PP 呢？ 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计划。哦，就像其实今年我们已经在做，就是在台湾大家会觉得市场很小。 嗯， 在台湾我们现在今年我们就做New Day Tour 这样，它是变成是我们更深根 12场。 对，我们做了总共做了12场，但是更深入一些小地方，那些地方是根本没有 live house 的。 嗯， 因为台湾其实但很多人会喊说缺乏场地或什么，需要政府，需要谁，需要什么， 要补助，要钱。 对，其实很多的部分是，只要你有心，然后去跟人家合作， 嗯， 都有办法变成一个场地，都有办法变成一个。简单的说就是步道嘛。 嗯， 我就是今天来跟你讲我的音乐是怎样。 嗯嗯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今年再连到明年的话，我们就是一路再多走几个地方，连国外也去这样子。 嗯， 让这个模式可以 放大， 可以，对，可以放大，然后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完整，或是比较有一个真正也是 SOP 或什么的。 嗯嗯， 对。 那刚刚说到的就是去日本演出，然后大正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那在日本演出，你觉得跟在台湾的就是观众反应听起来那个感觉有不一样吗？就你们在台上看台下那个反应。 日本，嗯，你讲一讲。 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地方的国情会不同，所以他们人民看表演的那个方式也会不太一样。 嗯， 就是日本的是他们手势会特多的，对。 嗯， 哎，当然人都是飞来飞去啊，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 嗯， 就是他们就是多加了一个手势，然后比较特别是他们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们其实对我们在台湾的演出呢，台上台下常常是闹哄哄，就是台下呛台上， 其实很没礼貌。 对，简单讲是台下很没礼貌，但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没礼貌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讲我就直接讲。 对对对对对，打断了，然后你再讲话，对，你再讲话，跟当下就吐槽你啊，或什么的。对，但是日本的话，他就是会静静的听， 很认真的， 很认真听你讲话，然后 眼睛感觉都水汪汪的。 但宇辰刚讲那手势，我觉得这真是蛮特别的。 哎，可是你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啊，对不对？ 我们会讲英文，然后还有或者是请翻译 哦， 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的日文这样。 对，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我们会直接用日文讲。 嗯嗯嗯嗯嗯嗯嗯。好，然后刚刚说手势的部分， 手势的部分，这真的我觉得 可能全世界的他们最整齐了， 真的超棒， 因为他们有那个应援团的感觉， 对，类似那种感觉， 他们听了你的音乐听熟了以后他会知道重拍， 对，重拍， 对，然后有一些关键字他手就会，其实也不知道谁规定，可是然后他们身体内建的一个反应，你知道吗？ 就是很一致耶，超厉害。 他们应该没有练习过， 没有，不可能的。 可是就是到比如说到副歌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同样的拍子举起手， 然后会挥一样的拍子。 对， 没有练习， 没有练习，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这种文化，也可能是十几二十年。 对， 因为毕竟我们是比较晚开始的。 是啦，是啦，但我相信。这可能跟时间没有关系，我相信在美国应该也不太可能看到这个， 不会不会，对，不一样。 在台上你们这样有一惊吗？ 我们突然弹错一下， 我们是有先去看朋友表演，朋友乐团表演，然后他们在台下的其实都这样，但然后就轮到自己表演说，哇，也有啊。 对啊， 所以原本以为是哦，我知道那个你们已经熟他们的那个，所以才会这样子。 对， 没有，他们听过一次， 但这件事情蛮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第一次去演出是2012年，然后那时候大家对我们歌是不熟悉的，所以当然他们是享受的，可是就是 很认真的在听这样， 就是、对，就是呆呆的站在那里听的，然后是专心听的。那慢慢的，我觉得在那边发行是有意义的啦，就你等于是你有作品留下来，大家平常要听就很容易取得这样子，对，比较会有延续啦。那等于现在就是今年去了2次，六月去发片演唱会，那个反应就已经很明显好很多。然后今年八月去 SummerSonic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观众完全在状况内了，可以甚至可以称他们为铁粉都不为过，对， 好，所以真的就是。要有作品，然后作品就可以，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有作品就可以去，因为有作品所以你可以说哎，我有新作品了，然后可以去更多更多地方。 对， 对，没错， 对，所以今天呢灭火器来到圈圈点点，就是要跟我们说他们的这一个梦想，就是10,000人的演唱会。其实如果当这个10,000人演唱会都已经做到的话，这基本上小巨蛋就是没有问题了嘛，对不对？还是你们有小巨想一定要征服小巨蛋这件事？ 我们对于这个 没有， 这个并没有品牌迷失， 直接跳过， 对，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经营比较不会想说什么成就什么成就的，我们的理想就是说，我们跟大家一样是很平凡的人，那只是我们从事的是音乐，所以我们很想要很。贴近大家的音乐风格，可以有点像是朋友之间的陪伴啦，有时候你听我们的音乐就很像是朋友在跟你讲话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演唱会的场域很重要，像棒球场这样的就是很全民参与的地方就很适合我们。那小巨蛋的话当然也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说比如说场租啊，或者是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看表演，可不可以很轻松啊，可不可以跳啊，这些都是一个都是要考量，对， 好，所以这10,000人你会不会是灭火器 On Fire Day 当中10,000人1/1000000呢？当然更希望你可以把那个分，那要怎么讲，分母再缩小一点，你可以贡献可能什么5,000分之1或是更多，就你带很多朋友去的意思， 对， 好，希望大家可以在11月5号的时候星期六晚上7点在桃园国际棒球场可以参加灭火器他们在今年的一个梦想。今天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 间谍放送。Can you celebrate? Can you kiss me? 日本乐坛最佳情歌天王德永英明，出道30周年，乐迷票选最爱男生人气歌曲。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2016 CP 值最高的户外音乐节为您带来三天超强演出，卡斯葡萄牙 Teresa Soguero 美国 Daniel Ho Trio 日本吉田兄弟中国山人乐队台湾王洪恩等十组国内外顶尖团队。2016世界音乐节在台湾，详情请洽蜂巢音乐。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玛丽亚，你知道 MM 音乐教室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就是马克鸡跟玛丽鸡，他们鸡鸡相连到天边，他们鸡头鸭脚，鸡飞狗跳，鸡命过人，鸡头杀了、 不是啦，MM 音乐教室就是。 好久不见的 MM 音乐教师。 哦耶。 鸡呢？ Forget it。 你是不是连就是应该鸡要叫都已经忘记了？ 我知道鸡要叫，但是忘了带鸡进来了。 没有，我走进录音间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想到我没有带鸡。 那你为什么不拿鸡？ 我不愿意移动我的脚步。我不愿意移动我脚步。没有，我就是觉得不用。 要鸡吧？ 为什么？它不过就是 鸡很能炒热气氛啊，就像你有时候在 KTV， 你在一般的包厢里面跟有摇铃的跟那个什么鼓， 你说 party room 不一样哦？ 对啊，你有那个铃鼓可以这样，就是感觉不一样。 有差很多吗？ 比较嗨一点。 没有吧？ 有吧？ 在唱，等一下，在唱歌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认真在唱歌？大家都在讲话聊天啊，然后看手机啊。有的人 啊，可是 还有更多，我们没有，但更多人是在划酒泉跟玩那个什么骰鸡爆骰子乐， 或是 对对对，或是五十十 五， 根本就没有人在听人家唱歌的啊，很少啊。 OK， 所以从今以后没有鸡嘛，他只是今天暂时不进来而已， 以后都不要有了。哈，妹妹。我们要跟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看齐，就是把那些就是容管给裁掉，没有道理，就是要这么多外管啊，真的没有道理。 I need that chicken。 你要那个 chicken 干嘛？它又不是真的 chicken。 That's all I have, only one chicken。 没有啊，你还有我。 You're not chicken, you're boy。 而且那个 chicken real boy, you're not chicken。 那个 chicken 也不是原版的尖叫鸡啊，那个 chicken 是一个。很奇怪的变种版的人妖鸡耶。 Daddy don't do that。 丢掉怎么讲啊？ Don't 丢掉。 Don't throw it out。 Don't throw it out。 Don't throw it out。 我没有丢掉他，他就是在他那个地方嘛。 好吧。 今天我们要唱什么歌呢？ 今天要唱的是要跟一些现在都已经不打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之歌 哦。而且今天其实我声音好闷哦，为什么会这样？你有感觉吗？ 可是那个有开，那个也有开，那你只能帮你自己调大声一点了。 好闷好闷，是那种就是 你那边压很大吗？ 哪边压很大？ 就是现在那个黑色旁边那个有，你有改吗？ 两边都差不多啊。 所以荧幕的这个呢？ 没有啊，没有啊。啊！荧幕这个跟麦克风收音怎么会有关系？ 有啊，可以控制大小声啊。 对，那个是大小声啊。可是我现在是闷住，闷的这种声音。 你自己想 帮 你自己瞧啊。 我不会啦。那今天的，今天我一走进电台的时候，就听到电台在放这首歌，我就想说，哇，那我们要 是在主打中啊。 对，我们在唱这个歌，会不会就是引起大家的就是反感？就觉得听太多。 麦克风蛮好听的吧？ 哦，我真的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 欸， 这首歌真的很 好听，越听越洗 脑，欸，对啊，这首歌超级好听，这首歌叫做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今天差点一直听到想说好想在脸书上分享哦。 你说 就想 po 他的 MV 这样子， 为什么不？哦，因为你从来不做这件事。 对，我很少做这件事情，就有点羞。 你说你的个人脸书还是在玛丽的象牙？ 我个人的脸书啦，我个人脸书就更少了。 但为什么不呢？你为什么不分享 MV？吴玛丽她有一些很奇怪的原则，然后这些原则都 没有来由， 没有来由，但是就好像，而且吴玛丽她是一个不会去跟动这一些原则的人。我最近好，因为我们现在写新书嘛，然后我最近想要新写的一篇，篇名就叫做吴玛丽，对，就叫做篇名就叫做吴玛丽是头牛。哦，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推它，它是不会动，它就是站在那里，它就是站在那边。 可是这几年来，我也动了不少吧？我觉得 你是自己动的吗？ 不是啊，但至少你推我，我不会，哎，推什么推？然后再站回去。 五马力是头牛，大家敬请期待。好啊，这就延伸到一个我今天想要跟你讲的一件事情。嗯，哦，我们今天要废话多久？我们今天会唱到歌吗？ 可以啦，可以啦。 好。就是我们现在在写就是新的一本书，那新书的那个进度非常的缓慢，我们号称九月底应该要结稿，但我们目前 怎么可能 我们大概才写了可能快到四分之一而已。嗯哼，对，然后我今天就想要跟吴玛丽讲一个体制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还是就像欧游点点一样，就是一人一篇文章这样子，就一篇可能一两千字的文章。嗯，我觉得既然是第二本书，然后既然我们第二本书的概念是那个概念，嗯，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些突破体力的事情，不是每一次都是你一千五，然后我一千五，然后你一千二，然后我两千，就是这种都是长文，就是你知道可以突破一些，就是 我有一篇很短的啊。 哦，对啦，哦，那篇要写出来，然后算进去啊。 我写了也算在我的资料夹里了，我的资料夹可能跟你们面资料夹不太一样。 那你要寄给我啊，我寄给我才会上传，然后让我们资料夹才会同步 嘛。一直重新寄给你哦。 什么叫重新寄给我？哦，你说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对啊。 哦，那不用。 对啊。所以你希望把它跟弄成一个新的什么样的方案呢？ 不是，可是这样有点另外一个很麻烦，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编档系统就是不照我的编档，就是照自己的方式编档，所以你之后一次寄给我之后，我要每个这样慢慢改档 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编档是什么？ 我每次传给你的时候就是我的编档方式啊。 我想说你就想走你的路啊。 是你在走你的路吧。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好，我们今天就再来唱这一首歌曲。 我跟你说，真的是你要学英文，嗯，你宁愿半夜听我们两个破锣嗓子唱歌，嗯，都不要再看那个第四台。 哦，你要愤怒了。你说那什么？ 我真的很想要写信，因为那绝对是第四台自己插进去的广告。到底能不能告他？ 其实可以啊， 因为我。平常我觉得你要怎么宣传，比如说你有各式各样的记忆法，然后什么，我就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如果人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自己要往那条路走，谁也拦不了他。但你那个真的太烂了，他就是说用那个中文谐音记忆法，然后就会给你讲个故事，要告诉你个单词。他那边说，哇，妈妈带我去动物园，看到一只好大的动物，看起来好呆，好像没有脑的怪兽，呆脑兽 ，dinosaur， you got it， 呆脑兽 ，dinosaur， 呆脑兽，是不是很呆呢？呆脑兽 ，dinosaur。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动物园看到恐龙哦， 他就是。他还说什么今天我们全班一起去了一个地方，那地方里面有好多东西，你到处都会想要瞄眼瞄眼瞄眼。 然后呢 ?Museum。 哈， 瞄眼 ,Museum。你自己说，就算你想尽办法开发这套系统，嗯，你是不是很想扭断他的头？是不是非常想要扭断创办人的头？ 这阵。其实这真是骗钱啦， 而且我觉得 超级骗钱。 我觉得以前有一些我觉得听了很好笑，嗯，我笑一笑就算了，他所举的例子 都很烂， 我都笑不出来，都让我很愤怒。而且我这个是特别想说前几天 记起来， 对，我要把它记起来，因为我真的是记不起来。嗯， 所以他虽然他号称就是你看哦，你只要记住，你只要听过这个故事，你永远都不会忘了哦，你就绝对不会忘记。可是 没有啊，我隔天就忘了。 对，可是就是我们要花这么用力的去把它记，然后都记不起来， 而且是负面的情绪哦。 对，这么用力的记都记不起来，你就知道就是你买这套系统。 而且你刚刚第二个瞄一眼根本没有联想出来，是不 完全听不懂哎。 Museum 到处 瞄一眼， 很多东西，很多资料。Museum 你很想要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到处瞄一眼， 真的烂爆了，烂到爆。 是不是宁愿听马克阿北讲解歌词？ 哎，而且欧咪，你为什么要把我拿去跟错误资讯相比啊？我现在讲的是正确资讯哎。 因为我说同样每个人有他自己想要传达，就是让大家轻松学英文的方式。 好的， 不如来这 好，那我们今天 We Don't Talk Anymore 其实呢就是一首男女分手之后的歌。 欸，其实我听完我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是要分手还是不分手。 分手了，分手，已经分手了。 哦，他们是想复合是不是？ 已经分手了，可是还在想着过去的那一个人，就说为什么已经分手，然后你这么快就已经找到新欢， 两个都在想 这样。对，可是两个都彼此在想彼此。 那什么意思？点解？ 我猜点改啊， 点改啊， 我猜应该是原本写出来只有一个性别， 也就是 Charlie Puth。 对对对，假设应该是男生说哦，女生离开了，然后我还是很想他。 但这个 demo 被 Selena Gomez 听到了， 可是因为加入了男女合唱，所以就把它改成两边都在想这样的感觉，这样子。两边都有点可惜可惜的感觉，可惜不是你的感觉。好，那其实 Selena Gomez 要讲的比较少，就Selena Gomez 就很简单嘛，十岁的时候在全美的那种儿童才艺比赛里面，然后被发掘了，被发掘以后就跟Disney 签约，然后签进 Disney 以后开始先演一些小角色，然后先从一些已经很红的影集，然后在旁边可能先曝光了一集，然后慢慢有一个不是主角的，再来就变成主角了，然后变成主角以后就开启了他的 人生， 对，演艺人生之后呢，他变成影视歌三栖，对啊，电影、电视跟歌唱嘛，三栖的艺人这样子。那可能最现在提到 Selena Gomez， 最多人在想的还是在讲说，哦，他跟 Justin Bieber 曾经在一起，而且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跟 Bieber 在一起。那最近一则访问是，有人说，因为 Justin Bieber 这一张就是他的最新这张专辑，非常非常好听。然后他感觉也没有像前几年这么的歪掉，就是可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等等的。然后这个记者就问 Selena Gomez 说，那个 Bieber 现在这张专辑就是反应很好啊，很棒啊，然后 你怎么看吗？ 对对对，你有什么看法？然后 Selena Gomez 就说，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疯了，然后或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但我知道他一直都是这么的有才华，我一点都不意外，对吧？就是我觉得很棒的是还愿意说 他的好话， 对，我觉得这蛮难得的，这不常见的，在好莱坞。 你是很怕你如果有一天访问你的前女友都会说出一些不堪入目的吗？ 我的前女友，我想 你专门会给你什么样的评价？ 我想差不多都是 就最近啊，欧马克他的配音广告越来越多了，然后真的是越来越棒，对于这点你有什么看法？ 我前几天才见到了一个前女友，然后他又痛击我，就说我早就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什么。 你跟他聊什么啊？你跟他聊人生吗？ 没有，而且短短这在婚礼，在婚宴上面哦。 可是没来由的唠这句没有道理啊。 前后当然有 context， 当然就是我们在聊天，在讲话什么之类的啊，对啊。 然后你有丢出一个问号，所以他给你这个结论。 我没有丢问号。是他问我事情，然后我可能跟他讲说，哦，那我过去，哦，他可能问我那现在的感情状况怎么样，然后就问到就是之前就是某一任女朋友，那他呢怎么怎么，然后说那你们那时候怎样怎样呢，然后我就讲了说，哦，其实我什么什么，然后我就知道你就是这样，你一直都没有想好你要什么。 哇哦， 总结 你当下是愣着看着他吗？ 我觉得人生当中有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些人，对他是完全没辙，他就是我对他完全没辙的一个人。 你说他跟你说的话都会让你 对，对，包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蛮早就来到会场，然后因为我是主持人，所以我很早就到， 然后那时候就全场都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就看到彼此，然后他就很自然的给了一个手势， 嗯， 一个姿势，就是把双手就是放在这边，就是 抱一下， 对，抱一下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抱了一下以后说 Oh my God， 嗯， 然后他的脸就用一种很奇怪跟就是干嘛的那种表情， 嗯， 就他的任何表情都会引起我的就。干嘛？我说错话了吗 ？Oh my god， 不对吗？这样不好吗？什么之类的？ 他是一个疯狂会让你自我反省的人。 是， 嗯， 是是是是是。为什么讲到这啊？哦， 为什么讲？哦，因为 Justin Bieber 跟…… 对啊，那你呢？你的前男友说到吴玛丽呢？ 他们都会说我是一个很棒的人。不是，重点是，那都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记忆，因为他们后来有太多新的记忆已经掩盖掉我了，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要讲也是应急一些，他们自己也不太确定的事情。 哼， 谁像你的人生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一直有薪水、活水这样子？ 没有啦， 我那个上游不知道多久以前了。 没有啦。 你在模仿谁？ Selena Gomez 除了 Justin Bieber 之外，他的最早的时候传绯闻是 Nick Jonas， 是 Jonas Brothers， 嗯， 然后他们同样都是迪士尼出道， 嗯， 然后因为年纪也差不多，然后其实现在的歌坛当中他们还会一起办演唱会哦，对啊，嗯，就蛮棒的这样子。另外他最近的一段情是 Zed， 是一位 DJ， 嗯， 对，好，这就是 Selena Gomez。 那比较新的就是对大家来说比较新鲜的这一位就是 Charlie Puth。 嗯， 查理 CP 查理呢，台湾唱片公司这样叫他 CP 查理，1991年出生，也是跟 25 对，也跟 Selena Gomez， 就是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嗯，Selena Gomez 1992， 嗯， 好，然后他其实是YouTuber 出道，他一开始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做音乐，然后做翻唱，做 cover， 然后被发现，后来呢一开始大红的自己的歌，大红的那一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Marvin Gaye。 嗯， 对对对，之前在电台也强打过。对，那这首 Marvin Gaye 呢很奇妙的是，在澳洲啊，在纽西兰啊，在 UK， 在英国啊，就是都登上排行榜的 number one 第一名，非常非常红在大英国协那个世界当中，嗯，但 Charlie Puth CP 查理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不是很难打进英国吗？ 就是就也不是说很难，可是就是你要跨了一个海洋就会有些未知数，嗯， 那他在本国呢？ 他在本国的 Marvin Gaye 其实最高最高的排名也才到20几名而已，嗯，当然可以进榜就是非常非常厉害啦，嗯，可是就不像在大英国协的那边，对，大放异彩。然后后来呢就会让大家更注意到他，就连台湾人都注意到他，就是因为Fast and Furious 那一部电影叫什么， 玩命关头 、第七集，那也是跟就是保罗沃克纪念的这一集，嗯，然后因为主题曲就用了他的 See You Again，嗯，对，所以让真的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 CP 查理。那 CP 查理呢他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脸，就是他的眉毛， 欸，其实我不太记得 CP 查理长怎样，欸， 不太有 印象。 他长得就，那你分得出来 Ed Sheeran 跟 CP 查理吗？应该可以吧。 欸，我不太确定，欸，我好久没有。 红发艾德。 红发艾德都比较胖。 对对。 红发艾德的脸会这么有印象，也是因为有一阵子他是放在 Taylor Swift 旁边啊。 我不知道啊，你在哪里 过吗？ 嗯，没有吧。 那红发艾德是跟谁在一起啊？为什么我之前对他的脸特别有印象，是因为他的绯闻上报，所以那一阵子报纸会很常看到他，还是什么？ 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 Taylor 在一起过。好，那 CP 查理， 阿贝还好吗？ 不太好。CP 查理呢，他其实就是帅帅的，啊，然后干干净净的，啊， 嗯， 然后头发现在就是像 他也是红发吗？ 不是合发，然后就是梳 all back 这样子。 嗯， 但是他的眉毛上面有一个很深的断掉的东西， 从中间吗？ 对对对对对对，很明显，嗯，非常非常的明显。 嗯， 对，所以他有一个怪眉毛， 所以不是自己剃的， 不是，那不是为了有趣自己剃的，不是造型。 嗯， 那是因为他在小时候2岁的时候被狗咬了。 哈！ 而且你知道被狗咬到眉毛啊，就是这么深的疤， 就是那是一次差点让他丧命的意外。嗯，对啊，所以就是家里面有小我记得我在我小时候，台湾常常有这样的新闻欸， 现在被狗婴儿被狗咬这样吗？ 不是，就是小朋友啊，两三岁的小朋友，嗯，然后跟狗玩，可是就是 狗一时兴奋控制不了， 对，就狗的那个兽性大发，哦，嗯，用兽性形容狗好怪哦， 就他无法克制他的情绪。 对，可能就是那个小朋友玩的那个方式跟狗频率不太对吧，应该有关系。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有一阵子超级多，就是小朋友被狗咬到肠子都拖出来那种，对，渡破长流的新闻，我不知道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听众有没有这个印象，那时候好红哦。嗯嗯，然后 CP 查理也是，就是在跟狗玩的时候被狗咬，差点挂掉这样子。嗯，所以就如果你家有小朋友的话， 好莫名的小尝试哦。 对啊，家有小朋友的话，就是路上有野狗什么之类，就小朋友会喜欢想要去跟动物玩， 想要摸摸它。 对对对，但还是要看着一点，真的要看着一点。好，那接着下来呢，是他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展露音乐天分的人，他的妈妈就是音乐老师。嗯，然后他可能小时候四岁的时候妈妈开始教他弹钢琴，十岁的时候开始学爵士乐，嗯，然后之后就开始进入爵士乐的少年团，然后进入到，嗯，国高中的时候就直接进了美国纽约的那个曼哈顿音乐学院，就学爵士乐，嗯，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念了爵士乐的大殿堂，就是 Berkeley 这样子，嗯。那他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小六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在做圣诞专辑，他就做出了一张圣诞专辑，叫做 Have a Charlie Christmas 还是什么Have a Merry Charlie Christmas， 反正总而言之，他自己做了一张圣诞歌的专辑，嗯，然后就挨家挨户就在他们那个地方，然后挨家挨户就敲门说 ：“Coco Coco， 你要不要一个 Have a Charlie Christmas 呢？”这样子， 很可爱啊！ 对，就是卖他的 CD。 还是今年你也出一张 Have a Marks Christmas？ 哦，我自己写歌哦，我自己唱哦，我自己做。嗯，怎样买？ 一些有爱的人。 你说今年12月哦，然后现在几月？现在已经9月底了。嗯， 你创作一首歌不只要一天晚上？ 没有，那后续很麻烦啊，编曲什么的，嗯，配唱什么的， 不然就做一些比较很简单的 印文案什么的， 干净的，你就只要放上网让大家下载，这样一首歌10块。 你想想你的那个， 你不要印出来，你就在网络上一首歌10块这样。 你想想你的那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筹备了多久？你想想，你自己想想，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去做年历？ 继续 ，Charlie Puth 他 五马力是一头牛， 扣扣扣扣扣扣，有人要买我的圣诞专辑吗？ 这一头牛不想要自己画年历， 居然还在想这个， 不想画年历，然后还要逼自己的伙伴去做一些伙伴做不到的事情，他自己做到的事情不做，你看有这种人真奇怪。 那个你也做得到啊？ 你说什么画年历 啊？不是啊，你的写真年历啊。 邓家华， 对啊。 哦，我真的 还要安排一下，你要放在哪个月份？那种照片， 什么叫那种哪种？你说裸照， 比较性感一点的。因为如果放在属于你的月份，11月份，你翻到有点太冷，它应该在夏天，可是它又有一些阴暗的风格，所以应该是在哪时候呢？五月重阳之际吗？哎，那个编排你翻到这样很符合那个月份的啊。像我妈苏小姐这些老人，他们多爱那个年历是跟水果节气有关的，每一翻就知道说哦，又到了什么 可以买这个 了，蔬果的果菜类这样子。 好了，刚刚讲到 CP 查理那个12岁的时候就是会挨家挨户的销售专辑，那你知道他就是这样挨家挨户的销售专辑赚了多少钱吗？ 一张哥哥姐姐10美金。嗯， 一共不是就是那一次的圣诞节他赚了多少钱？ 50张好了。 照维基百 500美金。 照维基百科来说，维基百科说，他赚了你猜很准，600块。对啊，差不多18000。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在台湾你比较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在美国他们从小就会教跟教育他们的孩子，或是推他们孩子出去卖东西，嗯，或者他们要办什么活动的时候， 所以不只是只有童子军才会这样。 哦，童子军是一定会，嗯，对，我们看那个影集，我们都知道有这件事吧，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办什么活动了 ，cookie， 对，然后或是他们会卖那个 lemonade， 柠檬汁这样子，嗯，然后他们从小就会就是有被培养这种就是销售技巧，嗯，你必须要去 你就被迫要站出去，要跟人家说，哎、欸，要不要买东西？要不要买东西？对啊，可是台湾不太可能，台湾的学校甚至 我小学犯错就被抓、啊， 对， 很过分啊。 对，台湾的学校校园会直接说什么？你卖东西给同学不可以？对， 对耶， 就是差很多。巴菲特好像也是有很多富豪，他们其实就是最一开始的第一桩生意都是在小学的时候卖东西给同学，就是他们看到那个商机，嗯，这个东西有人要。然后他们就做，然后做了以后，有时候可能是某种服务，然后做，然后就卖，然后就他们的商业跟生意成功都是从小开始，可是台湾就没有这样 的。理财源头都是被我国小的训导主任给扼杀的。 对，嗯， 都是他的错。 我觉得应该去告他， 索赔，我要索赔。 索赔，对，我们就以巴菲特的身家向他索赔，请他赔你这么多钱。 我人生的15分钟要来了。 休息一下，听广告 喽。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And after all's been said and done, 黑暗只为了等待破晓。 Let's just forget，leave it。 就做格莱美天后。 And carry on。 全球超越4500万张专辑销售。 Let's just forget。 诺拉琼斯。 Leave it behind。 2016全新大碟。 And carry on。 破晓。预购就送全球限量数千。环球。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 Machi！ UFO, yeah. 不该早知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跟我拼就倒。 Yeah. 不该早知道，一个那个哪个哪个每个都能造。 I said,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回到青春年点，回到 MM 音乐教室，我是废话王，我是马克， 我是被扼杀。巴菲特灵魂的玛丽。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唱 We Don't Talk Anymore。 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来讲讲歌词，歌词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你要学英文的话，这是一首很好的歌，很好的教材。 如果你很久没打给我们，在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顺便反省一下你自己， 你说为什么不打给我们。 嗯， 好，一开始呢就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都不说话了，我们不说任何话，不再说话了。 对， Anymore 就是不再怎样怎样怎样了。 嗯， 好， We Don't Talk Like We Used To Do， 就像我们 to do 以前那样。 对， 那如果他写 Like We Used To Be 可以吗？ 不可以啊，因为 Talk 是动词啊， Talk 要用 Do 跟 Does。 哦， 对， 哦， 嗯 嗯，因为我就觉得 used to be 念起来好顺哦。 因为有一个句型是 used to be， 难怪。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所以如果今天说I'm not a boy anymore， 譬如说我做完了变性手术， 嗯 ，I'm not a male anymore。 Like I used to be， 对，就可以这样用。 哦、 好，那 we don't love anymore， 我们也不再相爱了。 What was all of it for？ 一切都是 why？ 为了什么呢？好，那接着下来主歌的部分。 嗯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我才刚听说你找到一个人，哪一个人呢？就是你一直在找的那个人吗？ 对，就是 you found the one。 嗯， 你找到了 Neo， 你找到了救世主。然后 Neo 要挂上电话，我们要从就是虚拟当中解放出来。好，就是 the one， 就是那个人，那个真命天子。我听说你找到了真命天子。 嗯。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 我希望我早就知道，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真命天子不是我。 嗯。Cause even after all this time, I still wonder. 因为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非常的困惑。 就我还是很想知道。 知道 what? Wonder 就是想知道的意思。 嗯。 想知道 why I can't move on. 为什么？ 好可爱啊。怎么这么可爱？ 哦，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前进 ？Just the way you did so easily。 可是因为你离开我，人走得很顺利，为什么我就不行？ 对，所以他们就分手了。分手了以后， 马克大师说人不能比较。 是啊， 语录说的。你看 ，Charlie Puth 就是没有看你的语录。 Don't wanna know. 我不想知道。 What kind of dress you're wearing tonight? 我不想知道你今晚穿什么。 对，不想知道你今晚穿什么样的洋装这样子。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如果他抱你抱得很紧 ，on to 是有强调的意思，是不是？ 嗯。The way I did before. 我以前也抱你抱很紧，好不好？像我以前那样。 嗯。I overdosed. 我好久没有看到 overdose 这个单字哦。 你以前在哪里看过？ 我觉得王在英文课本里面学过这个单字。 英文课本绝对不会教你这个字。 为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看过这个字哎。 你应该在其他的黑帮影集里面吧？因为 overdose 是吸毒过量的意思，就是、剂量超过的意思，所以有一个缩写叫 OD。就是你问说、啊、哦这个比如说有人过世，有人挂掉，有人死掉了，然后就说他怎么死的，他说 OD 就是吸毒过 量，对，导致死亡 overdose。 所以他就是这也是他受不也是受不了的意思嘛。 I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我早该知道你的爱就像一场游戏一样。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我现在没有办法不想你，不能从我脑海里离开。 对啊，好 ，Oh, it's such a shame. 就更屌。 对，这三句话就是念起来，我觉得蛮有诗意的，就念起来像 poem 的感觉，蛮厉害的。 嗯， 接下来又是副歌了 ，We don't talk anymore. 下一段呢，换 Selena 来唱，所以那个性别也就转换喽。 嗯。 I just hope you're lying next to somebody. 我希望你躺在某个人旁边。 然后这个人呢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就是你躺在你身边那个人，可以知道怎么爱你，就像我一样。 嗯， 所以就变相的夸自己嘛。 是是是是，就觉得只有我才最懂得爱你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一面说，好像很大气的说，我、哦、希望有人在你旁边，但其实还是说，哼，那个人应该没有我懂 你 吧？ 最爱你的人是我 之类的。There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一定是有个好原因、好理由你要离开。 嗯，就为什么你已经离开了？ 嗯， 对，你离开一定有一个好理由。 嗯、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of you. 我现在常常想到你。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我想到你会不会是希望我会突然出现在你家门前呢？ 啊、oh, ，我常常脑子里都有这种幻想。 扣扣扣，来查水表喽。 谢谢你。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但我太害怕我这个幻想是错的。对 ，That's right. 下一句就重创你。 是 ，Don't 好，现在是女生也 Don't wanna know， 还不想知道。 女生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深深的看进了她的眼里。 If 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啊，应该是 if he's my if she， 那边应该 if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如果说他抱你抱得很紧 ，the way I did before， 像我之前那样，你们之前到底是抱多紧，很夸张哎。 对，然后他的歌词其实到这边就没了，就是他的歌词非常的简洁、简单跟短，就没有再多一段。 他也没有要让这个故事有 ending， 比如说最后来几句或什么的。 对他。中间也没有 bridge， 也没有在其他的安排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跟另外一个人要求复合，他可以唱这首歌吗 ？We don't talk anymore。 可是他明明就是想要 like we used to do。 要复合可以唱这首歌吗？我原本以为这是一首就是我们是相爱的情侣，但现在好像感觉变淡了的一首歌。 嗯，没有啊，他们都想要跟对方 onto 对方 so tight。 嗯，后来才觉得说哦，没有，你们已经分手了，然后是要复合哦，复合这没有什么，没有说我还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意思啊，还是比较隐晦一点。 嗯， 对不对？ 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在想什么 啊。 自己提一个问题啊，自己不知道怎么收回，然后就说他不知道想什么。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英文歌词部分、嗯、Charlie Puth 跟 Selena Gomez 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待会回来我们就要来唱歌咯。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下一个段落我们会很疯狂，所以 你待会差不多进广告，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音量调到二，或是你家的隔音很差，你的音量要调到二，或是你担心你的耳朵受损，那你音量也要调到二。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进歌进去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ee. 泰勒斯经典暖场，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一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Gentleme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十八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朋友说我认真有创意又有才华，家人说我负责有能力又有品味，但我知道这一切是我在北艺大艺术推广课程一点一滴玩出来的。 自我成长的好选择，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艺术推广中心，02-2893-8888。 全民大剧团早鸟优惠开卖喽，五出戏让你一次看个够， 台中限定唯一跨年舞台剧，新年就快乐啦。 经典古装歌舞剧《情人梗里出西施》， 25座金钟得主同台飙戏的《同学会》， 引领时尚的《疯狂伸展台》， 国宝级演员芳芳主演，当岳母自时，媳妇是不赞成的。 早鸟优惠9月19到10月3号限时开卖。 嗨，大家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我欣赏你。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要讲你是什么 ？Selena 之类的 吗？ 对对对。 那我是。 你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演过 Charlie Puth 啊。 我们是不是有唱过 Charlie Puth 的歌啊？ 我们有唱过 Marvin Gaye 吗？ 我觉得没有啊。 如果唱过 Marvin Gaye， 我应该副歌会至少会两句以上吧。 对啊，至少应该会让我们马文该会有吗？有吗？我们有这样过吗？ 让我们还是我们唱 See You Again 啊？哎， 我记哎，我们好像 我没有唱过 See You Again， 难怪你是 Mark Puth， 我是 Mark Puth， 对，那 See You Again 怎么唱？ 看你，我确定我们唱过 See You Again。 等一下，等一下，可是你唱不出来，所以我们跟喵一下有什么差别？我们有没有让大家记住怎么唱啊？ 没有没有，但是我听到 See You Again 他在唱英文的时候，我会比较有共鸣啊，我会觉得他唱什么字我比较听得懂，因为我已经听过一次那个歌词解析了。 哦、 嗯，就像我在今天看到歌词之前，其实我自己在脑海里我都以为 Charlie Puth 他们唱的是 Like We Used To Be， 所以我们是唱出来就他怎么不是唱 B 啊，他是唱 Do 这样。 哦，好的。那我们就要直接来唱咯。那中间换成 Selena Gomez 的时候，她的曲调变一下，那边蛮难的。 我还没练好我们都没有练习。 那边蛮难的。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今天才想到，既然我们叫 MM 音乐教室， 我们的音乐教室的教室不能只就是单单讲讲英文而已，就教英文而已。其实我们应该要就是有一些音乐性的教学才对。 怎么教？ 就像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翻成中文了嘛，所以就是待会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可能有几个地方先提醒一下大家。 我知道，知道，就像我们的 UFO MVP 会在妹妹爱 K 歌里面 K 一段，或是教一段那个他的歌怎么唱这样子。 哦， 重点教学 好像不是，我只是想要让大家可以顺畅一点。 所以你要重点是哪几句？ 譬如说，那个不是重点啊，那就是因为我翻的字会比原本的英文字多，所以你可能要塞进去会有点不习惯。 就含糊带过嘛。 对啦，用这种态度也是可以啦。但我最近有一直在反省，就是是不是我用这种态度过太久的人生。 你来。 就 like we used to do 这边。 嗯。 然后我因为翻成像我们以前那样。 可是你后面也有翻像从前那样、欸。 真的假的？ 对啊，所以我决定后来都唱像从前那样。像从前那样。 欸，真的欸。 看看你的态度。 怎么会这样？好，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边听边唱。好，我们的第一遍 Don't wanna know， 不想知道，那边很好唱， 真的、啊、 嗯， 来吧。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说话，在说话像没钱那样。 他是不是 key 很高啊？ 对，一切为了什么？那都在说话，像我们以前那样。我刚听说你找到了他，那个一直在找的。我希望只能在不是我。 你要去哪？ 因为就算现在我的迷 惑。我想把我自己加个 echo 不行吗？ 哦。 你根本没有在唱啊！ 我受不了，早就该知道你的爱是游戏，现在我无法不想你，哦，真是羞愧。我们不该说话，我们不该说话，我们不该说话，像从前，我们不该说话。以前为了什么？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 我只希望你能遇见的人吧，还想如何真正爱你？一定有好理由为何你离开？现在是想我不想等你，想要我从前的你。 但我太害怕，我想不是错， 不想知道。不敢近他眼，抱你很紧，温柔前那样。我受不了，我知道你还是有心，但我不怕不想你，哦，真是羞愧。 不说不说， 不说， 哎，为什么要抢？不说不说。我们不再相爱。以前为了什么？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哎，这第一次好失败哦，怎么失败成这个样子啊？ 其实我白天好复习过，为什么现在唱我又完全不记得啊 ？Why？ 而且好像就是两个人就是在 murmur。我觉得听众听到就是、哦、我很难想象，就是听到这一段那个愤怒指数有多高、 啊。放点感情好不好？ 像我从前那样， 我受不了，闻到你的爱是游戏，但我怕不想你， 哦，真是羞愧。 我们不再说话， 不说不说， 我们不再说话， 不说不说， 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我们不再相爱。以前为了什么？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你不要想说用后面再来加分。 怎么样，生气哦？ 如果 怎么唱这么烂啊？我就已经想好我要当白安唱他哎、欸。 哦，你今天已经想好你的第二段要用白安是不是？ 因为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很像白安调调啊。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相爱。 哦，先解决一件事情，就是 We don't talk anymore， 然后我们不再相爱，然后你唱一次， 我们不再相爱。 不可以短一点吗？ 我们不再相爱。 对，太短了。 好、哦，真烦。 哎、欸，你这种态度，你要怎么当配音员？ 我们不再相爱。 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那老师你拍手，你给我拍子。 可是重点就是你根本不听拍子，我拍又没有用。 我试着听一下嘛。 我们不再相爱，就是有一个 groove 在往前走。 我们不再相爱。 我们不再相爱。 我们不再相爱。 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那个。差异点在哪？你有感觉到有差别吗？ 我不知道，我办不到。 你有感觉到就是有 groove？ 我就是没有办不到人。我讲几次，唱那么多次歌，听不出来吗？ 好，那我们 听众都知道，你不知道。 那我们第二遍请没有 groove 的白安来唱歌。 你当好你的 Charlie Mark， 是 Mark Puth。 你当你的 Mark Puth。 好，我是 Mark Puth。我是一个， 给我 echo 开大一点，可能听起来比较好听。 echo 开大一点的这个， 我们不再相爱，我们来了来了， 哦， 这样可以吗？ 鬼啊，是鬼，好好好好，第二遍，我们要认真，我们这边会认真，我保证。 奇怪，我真的今天白天有练过哎。 我们要跟各位听众保证，我们第二遍会非常非常精彩。刚刚就是前面还预告说什么？ 这样会比较好。 好，你试试看，你试试看。 身体摇摆。 现在吴玛丽就是用下盘在摆动着。 嘿， 唱一下啊。 我们不再相。我跟你说，这首歌还有个罩门。 怎样？ 就是像从前那样。那个那字是假音哎。 哦，对，因为你是不唱假音的。 对啊，你示范像从前那样的那个那。 像从前那样。 你是十音吧？ 因为我那个 Charlie Puth 太高了 ，Mark Puth 跟不上。 像从前那。我尽力啦，尽力。你，我们各自顾好自己的。 好。那我要当谁呢？我要当张志成。 哪里来的 idea？ 我要疯狂转音。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我们不再爱了，一切为了什么？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我刚听说你找到了的他，那个你一直在找的。我希望我早知道那不是我，因为就算现在我仍然迷惑，为何无法前进？像你一样走得那么容易，不想知道什么衣服你穿，如果大包你很紧，像我从前那样。我受不了，早该知道你的爱是有心，现在无法不想你，哦，真是羞愧。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我们不再爱了，一切为了什么？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 我只希望你站在我身旁，他想我知道如何爱你，一定有好理由为何你离开。现在时常我会想到你，想要我出现在你的家门，但我太害怕，我想知道的，不想知道。是否看清他呀？他抱你很紧，像我从前那样。我受不了，早该知道你爱兄弟，我爸不想你，哦，真是羞愧。 我们不再说话， 我们不再说话， 我们不再说话， 像从前那样。 我们不再相爱， 以前为了什么 我们 不再说话， 像从前那样。 哦，白安你太棒了， 是不是用白安来唱？ 玛丽安你好棒。 都想知道什么衣服你穿，如果他抱你很紧，像我从前那样。 我受不了，早就知道你爱休息，但我爸不想你。 真是羞愧， 我们不再说话，我们不再说话， 像从前那样。 我们不再相爱，一切为了什么？我们不再说话，像从前那样。 出来太慢。 我们不再说话，因为没有嘴巴，就像 Hello Kitty。 劲歌金曲，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年轮说， 听发出的警告。 清风联手打造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黄子佼，在台湾每5分钟就有一个人罹癌。面对癌症，他们害怕治疗，抗拒副作用，担心家人没钱照顾，更不想让孩子跟着受苦。为了翻转全台55万个家庭的抗癌人生，在此诚挚邀请您捐款1500元，与癌友并肩作战，抗癌逆转胜。爱心专线02-3322-6287，或至癌症希望基金会官网查询。 首张专辑《Lion》9月16日正式发行，第二波虐心主打《最后的请求》，华纳音乐。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是咯，好棒哟。 上次收到了写作班的老师说，结束之后有机会的话会把这个太太写的故事跟出版社的编辑说。好，太太继续在上课，她的第三个故事开始有点幽默感了。这个故事呢，是女主角怀孕生下了一只猫。故事里的英雄呢是她的丈夫，丈夫怀疑猫不是她的孩子，那是一只公猫，姜黄色的肥猫，睡在垃圾箱的盖子上，正对着主卧室。每一次老公下楼倒垃圾，猫都用一种高傲的眼神看着他，一副瞧他不起的样子。最后呢，丈夫跟猫终于爆发了激烈冲突，丈夫对猫丢石头，猫呢就用咬他抓他回敬。受了伤的丈夫，然后他的妻子跟猫一起在诊所等他打破伤风针。太太呢还喂猫吃母奶，老公觉得非常的羞辱，然后伤口又痛但忍着不哭。那只小猫呢倒是察觉到了先生难受，就从母亲的怀抱中钻出来爬到他身上，温柔地舔了他的脸，还叫了一声来安慰他。这个时候呢，做母亲的情绪十分激动，跟他说，你听到了吗？他在叫你爸爸呢。到了这一刻，那个丈夫再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了。这个时候阿维亚德看故事时也很努力地忍住不哭。玛雅说她动笔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又怀孕了，她就说啦，哎，说也奇怪，我的脑子都还不晓得我怀孕，我的潜意识就知道了。到了星期二，阿维亚德照惯例去写作班接老婆下课，还特别提早半个小时到，把车停好进去找她。太太玛雅没想到先生会进教室来，然后呢，老公坚持要老婆介绍自己跟那位指导的老师，就是那位作家认识。作家全身都是浓浓的香水味，然后很疲惫的、无力的握握了老公阿维亚德的手，说什么：“哎，既然玛雅选你当丈夫，那你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吧？”哎呦，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觉得这个故事接下来怪怪的了，我们明天再说。 太期待了，究竟会多有意思呢？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就只能明天听到晚安才会知道了哟。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的《幽默感》。明天见，拜拜。 我有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如果我现在20岁，我想要打电动一整天。 Yeah， 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你。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Yeah，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韦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你还愿意爱我吗？9月6号，张芸京全新大碟抒情主打《等我变了之后》。